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18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李瑞。 您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21年11月28号星期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以共享奥运记忆、见证双奥荣光为主题的奥运藏品全球征集活动，今天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启动。 本市第一个公园智慧游客服务系统今天上线服务游人。 门头沟禅见路有银黑狐出没，专家表示非本地物种，属人工饲养非法放生。 内蒙古今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9例，都在呼伦贝尔满洲里市。 吉林越狱逃犯朱贤建在吉林市一个废弃的景区内被抓获，曾被悬赏70万。 多国已限制非洲南部地区的航班和旅客入境，大量外国游客滞留南非机场。 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赵娜，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赵工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好。 赵工，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我们先来简单说一下今天夜间天气的一个关注点。首先呢，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受到低空偏南气流和弱气压场的影响，扩散条件和能见度比较差，东南部局地能见度可能会低于1公里，所以出行的朋友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另外呢，今天后半夜低空会有弱的冷空气先行影响到北京地区，所以明天早晨上班前后会有2、3、4级的北风影响。上班前后这个时段的气温呢，大概是在2度到4度，但从体感温度上来说，要比今天早晨要低，因为有这个2、3、4级风的影响，所以出门早的朋友也要注意保暖。再来看一下明后两天这个冷空气带来的这个影响，以及天气的变化。那么受到这个冷空气影响呢，周一到周二北京地区会先后出现这个小雨雪以及大风降温的天气。按这个时间线来说呢，雨雪是第一个出场，主要是影响在周一的白天。目前来看对周一早高峰影响不大，预计降水从周一的9、10点钟开始自西南向东向北逐渐的展开，会影响全市大部分地区，其中呢城区和平原地区将是以小雨或雨夹雪为主，山区气温比较低，是雨夹雪或雪的天气。那雨雪天气道路湿滑，能见度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对晚高峰交通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驾车的朋友呢要注意减速慢行。另外雨雪过后呢，紧接着就是大风出现在周一的后半夜到周二的白天，北风将加大到4级左右，那么周二上午到中午前后将是风力最大的一个时段，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山区的阵风会达到8到9级，所以周二呢防风是重点。降温和雨雪大风是同步进行的，周一和周二的最高气温会下降到5到6度，那么冷空气影响的这个气温的最低值预计会出现在下周二的夜间，可以降到-5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赵工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谢谢赵工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有轻雾转阴的天气，南转北风2级左右，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明天白天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雪，偏北风2、3级见4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孙畅和李瑞在这里带您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首先我们来说说冬奥方面，以共享奥运记忆、见证双奥荣光为主题的奥运藏品全球征集活动今天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启动。本次征集持续1年，征集范围主要是与奥运相关的具有珍藏意义的物品，未来这些藏品将与公众见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本次活动从11月28号起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奥运藏品，征集时间持续1年， 征集的重点是在北京2008奥运会和残奥会、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申办、筹办和举办过程中产生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奥运见证物。参与过历届奥运会、残奥会和历届冬奥会、冬残奥会的运动员、教练员的比赛服装、比赛装备或其个人纪念品以及其他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的奥运见证物等。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傅晓辉表示，征集的藏品类型不设限制， 可以是服装、文献、勋章、徽章、证件、实用物器、旗帜、书刊、传单、音像制品、货币邮票和其他杂项，接收的藏品一律由北京奥运博物馆收藏。 中国冬奥首金获得者、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2022年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洋通过视频表示， 通过这些藏品背后的故事，记录了奥运历史，传播奥运文化，同时也弘扬了奥运精神，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在筹办、举办两个奥运的过程当中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也希望有更多的运动员和双奥筹办的参与者以及关注奥运的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活动当中来。 在启动仪式现场进行了第一批的捐赠，其中国家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郑山路捐赠了国画作品《双奥北京胜景图》，这是一幅10米长卷。 北京是双奥，我们也期待着冬奥呢举办得更成功。我就想着用一幅画把它贯穿起来。这张画画了3个月，这个画呢就由长城首钢的工业园区，再引申到新建的冬季奥运会的比赛场馆，然后再加上鸟巢，再把几个典型的运动员取得的成绩，这些元素全加进去。 中国体育集邮与收藏协会常务副主席侯坤捐赠了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官方总结报告。 我个人认为有一定代表性的藏品，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参加的第一届冬奥会，那么也就是从1980年开始，我们才开启了中国人的冬奥之旅。 捐赠的藏品由北京奥运博物馆收藏。北京奥运博物馆馆长侯明表示， 博物馆做展览基本陈列、专题展览、临时展览，这是3个主题不同的。大家捐赠的时候，我们是有经过专家论证的，这论证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将来发展的问题，要在众多藏品中挑出这一类的放在哪里，那一类放在哪里。这些藏品呢，无论时间长短，总要跟观众见面，展现给大家，把一种奥运精神传承下去。 再来关注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今天组织辖区人大代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辖区社区单位石景山区社会心理联合会为保障冬奥会的消防指战员提供心理减压疏导服务，让火焰蓝护航冬奥蓝。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是我们从沙具架上拿取沙具放到沙滩里面，一会儿大家 在心理专家的带领下，六名石景山区八大处消防救援站消防战士做着团体沙盘演练，轮流挑选自己喜欢的小模具放在心理沙盘中。石景山区社会心理联合会会长林虎解释说， 消防战士随时备战这个状态，其实对于人来说这个影响是蛮大的，压力大的同时作为一个钢铁战士的形象，他们会把自己有意无意的放在那个里面，所以他自己可能是心理压力大，那他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认可和表述，那这时候用沙盘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因为我不用你说什么，你看他选的东西是吧，他放的位置，然后第二个人他摆放的相互的关系，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可以慢慢的去观察，然后潜移默化的再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了。 心理专家还结合消防人员佩戴的情绪压力监测手环、脑波仪等数据，对每位消防员开展个性化的心理指导。消防战士翁彬彬说， 这个沙盘游戏我本身就比较喜欢这些小玩意儿，摆一摆什么的挺有意思，心理上又得到一定的放松。 据介绍，今年首次有30名来自其他省市的消防员支援石景山区冬奥会期间消防检查、调研、演练、出警等工作。发起这次活动的区人大代表赵兴说， 其实消防员他的年龄也仅仅是10几20岁，但是他选择了这个行业，为我们的老百姓能够保驾护航，守护我们的一方平安，我觉得他们也是需要支持，也是需要我们关爱的，所以说能够把自己的专业给予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真的特别的开心。 我们再来说说今天啊，颐和园游客服务中心经过内外兼修，以外表传统、内部科技的形象投入使用。本市第一个公园智慧游客服务系统今天也上线服务游人。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相关部门举行了座谈会。街道办规划科杨科长在会上表示， 短期内那条道路红线应该是改不了的，改不了的话就看能不能叠在一起了。那条红线不是穿过它北边那栋楼吗？然后绕开这个红线啊，往南边的空间盖高一点啊，也是最理想的。 此前对于属地部门的推进工作，小区居民们比较认可。报道播出后，居民张女士也联系记者说，居民们又了解到新出台的政策中提到，危房改造如果确定进入政府台账，就会被改建。 我们现在老百姓就是不清楚这个具体有没有进入台账。 张女士所说的这个新政策是今年8月21号北京市发布的《北京市城市更新行动计划2021年至2025年》，其中一条是对于危旧楼房和简易楼进行摸底调查，建立台账，分类制定改造方案。张女士表示，目前居民们希望能了解到具体的改建计划。随后，记者联系了产权单位北京海防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询问相关情况。工作人员回复说， 万寿寺北里一二号楼会在“十四五”规划期间进行改造或者是改建，但是具体你们在哪一个批次怎么做，然后到时候规划这个方案，区里会到时候会立项，然后会再通知大家呀。 随后，记者联系了属地紫竹院街道办，了解具体情况。城管科孙科长表示，他们会继续关注，并再次督促产权单位出具具体方案。 暂定下周开个那个协调会呢，区里头的部门跟海防投的加上街道这一块，到底看看这个第二版方案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有关此事件的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继续关注。 还是热线方面，近日家住通州区群芳三园86号楼的居民郭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住的这栋楼年久失修，漏雨现象严重，期待问题早日得到解决。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近日，家住通州区群芳三园86号楼的居民郭先生告诉记者，从今年夏天开始，他居住的这栋楼漏雨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 就是我住这之后吧，到了今年雨季的时候，墙就开始往里漏水，从外头下大雨，屋里也下雨，拿一个脸盆俩花盆接，就找人来看，看着就说这是墙皮，它一个外头应该有防水层嘛，它防水它就坏了，它不好了，渗水了往里头，不是就我一户有，是整栋楼都有这漏水的事儿。 郭先生告诉记者，群芳三园86号楼属于梨园镇水务所的家属楼，建于上世纪90年代，归通州区水务局管理。 我们这个小区它是算是家属楼，水务所的一个家属楼，它就没有物业管。 郭先生表示，他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但是一直没能解决， 没下文，一直没下文。反正后来就一直拖到现在，雨季也过了，这问题也没了。但这房还是这个破房，我还问过，我说这楼这么旧。90年的房为什么不加入老旧小区更新啊？改个外墙不就齐了吗？然后他说这楼是99年还是98年的，反正他说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也没戏。 记者向群芳三园86号楼属地新达园社区居委会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他是当时一个家属院，相当于是，也没有一个正规的一个物业吧，我这边就记一下吧，好吧，记一下，然后看看是个什么情况。 之后，记者向这栋楼的管理单位通州区水务局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我问一下吧，跟我们那个办公室反映一下吧。 为推动问题早日解决，记者也向属地梨园镇政府反映了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那我给您登记好了，我跟他们反映一下， 希望相关部门关注群芳三园86号楼漏水问题，帮助居民解决生活之忧。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门头沟。最近啊，一只毛色奇异的小狐狸频繁出没在门头沟区禅建路一带，它浑身毛发呈银灰色，尾尖还带一撮白毛。小狐狸看见过往车辆会追着跑，见到人也不害怕。北京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李辨认后证实，这是一只银黑狐，不属于本地物种，而是人工饲养的。 李介绍，银黑狐是赤狐的一种基因突变种，起源于北美洲北部和西伯利亚东部地区。这种毛色在野生条件下是十分稀少的，后来经过人工饲养驯化，开始大量的养殖，用于皮草业。 李说，每年秋冬季他们在门头沟房山延庆的山区巡护时啊，经常能看到有狐狸结伴出没，有可能是一些市民放归到山里的。 但需要提醒的是，这种私自放生的行为看似是好心，其实是违法。这种养殖的动物不具备野外捕猎的能力，放生后很难在野外条件下生存，并且它们还会给本地物种带来很大的隐患。此外，狐狸具有一定的攻击性，还会携带人畜共患的疾病，可能给当地村民的生活也会带来干扰。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冷空气又包邮到家了。受到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下周北京呢将会陆续迎来雨雪、大风和降温天气，深冬氛围感愈加浓厚。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变天早有预兆，今天本市云层厚重，体感阴冷，就是在为下周的雨雪提前发言。明天是下周的第一个工作日，白天有小雨或雨夹雪光临，西部北部还有雨夹雪或雪。到了夜间，强劲的北风登场，后半夜到周二白天，阵风可达六七级，风寒效应明显。与此同时，气温也高台跳水，周二的日最高气温仅有六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此后整周的气温基本维持在这个区间，还配合着四至五级的北风，风大天寒，体感可达咬牙跺脚的状态，防寒保暖上升为头等大事，恐怕要花一番心思。保暖不是穿得越多越好，否则会让血液流通不畅。正确的保暖方法就是穿着的衣物尽量宽松，质地以羊绒、羽绒、毛呢等密度大、抗风的品类为主。另外，热爱美食的朋友也可以大快朵颐起来了。牛羊肉、芝麻、花生等温性食物不仅可以给身体供热，还可以促进血管扩张，改善体表循环。此外，生姜、红枣有抗氧化的作用，还能有效的防止风寒感冒，可以适当多加入饮食。冬季天气干燥，身体代谢变慢，易疲劳、烦躁、衰老加速。最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多喝水，多喝水，还是多喝水。 喝水防燥哈。另外，明天早上这个气温降低，大家一定要多穿一些。 是，不仅是秋裤，可能毛裤也得上身了。 是，刚才咱们记者说了，都到了咬牙跺脚的这个程度 啊。 看来这个厚衣服的确得多穿点。 好， 那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新闻2021将带您关注国内的热点新闻。内蒙古今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9例，都在呼伦贝尔满洲里市。另外呢，吉林越狱逃犯朱贤建在吉林市一个废弃的景区内被抓获。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家有小萌兽，来当金小葵。招商银行现推出金小葵俱乐部，资产达50,000元即可注册，入会即有机会获得 Switch 游戏机等好礼，更有亲子口腔折扣、精选酒店、免费精品课程等丰富权益，快来加入吧！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北京时间18:24，汇聚全天新闻精华，孙畅和李瑞在这里为您梳理一下今天国内的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疫情方面。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1月27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例，其中境外出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3例。本土的3例病例分别是云南2例，都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辽宁1例在大连市。另外呢，11月27号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上海市卫健委今天通报，11月27号0点到24点，上海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 这名无症状感染者28岁，是11月25号确诊病例3的密切接触者，11月25号已经被隔离管控。隔离期间，其核酸检测结果异常，经上海市级专家会诊，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已经追踪到该无症状感染者在上海市的密切接触者30人，都已经实施集中隔离观察。 今天零点到十六点，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十九例，都在呼伦贝尔满洲里市，含两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一例在呼伦贝尔满洲里市。 我们具体来说一下满洲里新增的这些病例，新增确诊病例一二都为满洲里市十一月二十七号诊断的无症状感染者转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确诊病例三到十九都为满洲里是在对集中隔离观察人员核酸筛查当中呈阳性，十一月二十八号经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为满洲里市在对集中隔离观察人员核酸检查筛查当中发现的呈阳性，十一月二十八号经过专家组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目前上述人员已经转运到了定点医院隔离治疗和医学观察，相关流调排查等工作仍然在进行中。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向内蒙古派出工作组指导当地开展疫情处置工作。 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2022国考今天开考，本次国考招考一共有75个部门、23个直属机构参加，计划招录 3.12 万人，截至报名资格审查结束时，共有 212.3 万人通过了用人单位的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68:1。 本次国考报名阶段，西藏阿里地区邮政管理局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一职吸引了众多考生报考。截至报名通报关闭时，此岗位报录比呢已经是接近了20000选1。我们来听一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道。 记者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本次招考计划招录 3.12 万人，招录人数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1.4%， 较去年增加5500人。公务员考试专家刘友珍表示，本次招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重点人群、重点地区倾斜。 第一个是偏向基层岗，70%，基本是行政执法的基层岗，偏向应届。60%的岗位是只招录应届毕业生，所以今年进一步的在落实到基层去，同时解决就业问题。 为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本次国家公务员考试安排 2.1 万个计划专门招录应届毕业生，占总招录人数的 66.9%。 从更宽范围来看， 2.6 万个招录计划里没有工作经验的要求，占总人数的 86%， 这意味着应届毕业生都可以报考。可以看出，国家公务员招录更青睐应届毕业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朱立佳表示，扩大大学应届毕业生招录公务员的比例将是趋势。 大学毕业生他现在是我们就业的一个主力军，所以说扩大大学应届毕业生招录公务员中的这种比例，这也是一个趋势，也是扩大应届毕业生就业的一个重要渠道。 从报名情况看，今年共有212.3万人通过报名资格审查，有174.2万人进行考试确认并缴费。可以说，国考的热度持续不减。对此，朱立佳认为， 首先，公务员这个职业，它是一个就是为国家、为人民奉献的一个职业，荣誉感比较高。所以说，有志的青年一般来说呢，都还是愿意在公共岗位上来奉献。二个原因呢，公务员职业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职业，工资啊、福利待遇啊，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或者一些民营企业的比较的话，相对比较稳定。第三点呢，也很重要，就是一般来说呢，公务员岗位对于一些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人来说呢，他可以说是有一种自我实现的感觉。公务员考试可以说是最严格、最公正、最公平、最公开的这么一种考试，所以说它的公正度可以说是有保证的。 本次国考报名阶段，西藏阿里地区邮政管理局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一职吸引众多考生报考，截至报名通道关闭时，此岗位报名和录取的比例就已经接近20000选1。专家表示，报名人数较多的职位往往限制条件少，报考门槛低，但考生报考热门岗位进入面试的难度也较大。除了青睐应届生，坚持基层导向是本次国考招录的另一大特点。县区级及以下基层机关计划招录22167人，占总人数的 70.95%， 其中8700多个计划补充到西部和艰苦边远地区县区级及以下直属机构。 一周财经方面的热点，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近日，国家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发布，其中明确提到要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培育银发经济，完善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这也意味着中国养老产业发展风口正式到来。26号，平安人寿就发布了预享财富、预享金锐保险计划，其中养老版将投保年龄上限放宽到75岁。养老金快速给付的特点能及时解决养老开销，递增给付还能帮助保持养老生活的稳定。数据显示，到2020年末，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经达到2.64亿人，占比18.7%。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白皮书》预计，到2030年，中国养老产业的规模将达到13万亿元。日前有消息称，微信、支付宝收款码不能用于经营收款。27号，人民银行表示，这种说法是误读。使用码牌或者打印封装的二维码的商户，需要向收款服务机构如微信、支付宝等申请转为商用收款码，而消费者日常支付体验不会受到影响。消费者在早点摊购买煎饼，仍然可以使用扫码方式。如果卖菜的商家此前就已经使用了经营收款码收款，也不影响任何经营。受南非等国报告新型变异新冠病毒等利空消息影响，投资者对经济复苏前景感到担忧。26号，国际金融市场大幅震荡，全球主要股指、大宗商品价格显著下跌，避险需求上升，推动欧美多国国债收益率走低。26号，美股遭遇史上表现最糟糕的黑色星期五。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1649.9亿元，同比增长42.2%，比2019年同期增长43.2%，两年平均增长19.7%。针对近来逍遥镇潼关肉夹馍商标纠纷，国家知识产权局26号表示，从法律上讲，逍遥镇作为普通商标，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这一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且收取加盟费。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监管靴子正式落地，电子烟行业如何走出灰色地带。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的决定，修改的地方涉及增加一条，作为第65条，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参照本条例卷烟的有关规定执行。那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有电子烟从业者表示，这次新规落地明确了行业归属和监管方向，相当于是给电子烟合法的身份，对行业长期健康发展是利好。监管方向明确之后，也会促进国标的加快制定，对行业标准同样还是利好。与此同时呢，电子烟行业的门槛会提高。 据中国电子烟行业价值洞察报告2020显示，电子烟自2003年在中国问世后，逐渐形成中国生产、欧美消费的产业格局。2019年，全球共有218个国家和地区从中国购买电子烟。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烟生产基地，并且构建了完整的产业链条。 据统计，目前国内电子烟品牌超过600个，处于充分市场化竞争之中。然而，电子烟行业的发展呢，一直以来游离在灰色地带，监管始终是悬在整个行业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比如说，即使在线上禁售之后，很多人依然可以在微商以及二手电商等隐秘的渠道购买各类电子烟。一方面，这源于电子烟的暴利。据华创证券披露说，比如悦客一代这个电子烟套装，一杆两弹，成本70元，分销商拿货呢价格120元，而终端销售价格则高达299元。悦客的陶瓷雾化锌烟弹一盒3颗，成本价仅为30元，代理商拿货45元，零售价格则为99元。 另一方面，即使是正规的线下店，也会基于流量储客的考虑参与到微商渠道当中，而线上隐秘渠道的发展呢，也导致各种假产品横行。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吉林越狱逃犯朱贤建被抓获，曾经被悬赏70万元。今天上午，吉林监狱服刑人员朱贤建在逃跑40多天后，终于被吉林警方抓获。当地居民告诉记者，朱贤建在吉林市一个废弃的景区内被抓获。 2014年3月25号，朱贤建因犯偷越国境罪、盗窃罪以及抢劫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3个月，驱逐出境，刑期到2024年10月21号结束。 2017年6月和2020年4月，朱贤建分别减刑6个月和8个月，刑期将在2023年8月21号结束。 这意味着还有不足两年的时间，朱贤建就将刑满释放。 根据吉林市公安局公众号10月19号发布的消息，吉林省吉林监狱曾经发布悬赏通告，10月18号18点多，罪犯朱贤建利用收工时间，通过攀爬 AB 门雨棚翻到坚强强行逃脱。11月18号，署名为宽甸自治县公安局的悬赏缉拿越狱犯朱贤建的通告被转发到了网络，其中提到，凡提供线索直接抓捕罪犯的，奖励70万元。 我们再来说说近一段时间保险行业发展低迷，作为保险行业销售主力军的保险代理人大量离职。数据显示，仅2021年上半年，保险行业就有近100万保险代理人流失。为了增加保险代理人的积极性，近期呢，多家保险公司开始试点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模式。那什么是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模式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报道。 杨新杰是一名从业多年的保险代理人，今年4月，他刚刚转型成为了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谈起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杨新杰坦言，传统代理人模式以层级管理为基础，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发展和更多的收入，就要组建团队，日常的团队管理需要耗费他一半以上的精力，而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则是实行扁平化管理，打破了金字塔式的层级划分和佣金提成，代理人自主展业，同时也可以获得更高比例的佣金收入。 我们现在卖一张保单的收入比之前卖一张保单的收入至少增加了一倍以上，也让我们有动力给客户提供更周全妥帖的服务。 杨新杰告诉记者，没有了组建团队的压力，也不再需要去公司开早会，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服务客户。最近一段时间，他的回头客增加了不少。成为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之后，还可以开设自己的门店，销售多险种的保险产品。在北京西城区的一栋写字楼，宋旭斌的保险小店就开在这里。 作为独立保险代理人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开店的。然后这是我日常工作经营的这么一个小店，这是我的店员。我的客户会日常咨询的时候到我的店里来进行一个保险咨询。原来我们只能是做车险经营，现在呢我们可以做多产品交叉销售。这个产品呢，医疗险和意外险就是我们现在日常销售最多的一些保险产品。然后我们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 嗯，近年来呢，随着盒马鲜生、叮咚买菜等新零售平台的加入，鲜花从传统理念当中的奢侈品逐渐成为了普通民众的日用品。近日呢，记者探访位于云南昆明的鲜花新零售产业链，了解由鲜花新零售主导的直采合作方式的产业特点和优势。 云南是中国最大的鲜花生产区，对于本地的小型农户来说啊，鲜花产品易损，保质期短，运输要求高，从采收到售卖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损耗。同时呢，小型农户不能精准定位客户需求，无法实现以销定产定值，因此呢，传统的线下销售模式对本地农户来说存在着较大的风险。阿辉绣球基地负责人刘亚辉表示说， 我们线下的销售其实以前并不稳定，各个环节就像打游击战一样。我们的花其实从当天早上采下来之后，并不知道它的花要卖去哪里啊，销售什么价格。其实拉到这个散货市场、线下的市场呢，其实我们的销售人员也比较被动嘛。 鲜花新零售平台配备有专业的冷链运输储存技术，可以降低鲜花从产地到销地间的损耗，保证供应端利润。对于小型农户来说，平台庞大的用户群体和精准的客户需求画像，既稳定了农户的销售渠道，又帮助他们实现定向种植。对于大型花卉种植商来说，平台对于客户需求的反馈也可以帮助他们进行品质提升。 合作之后呢，其实大大降低了我们的销售风险，未来给我们基地的种植方向、种植板块、种植品种给了一个可能更有信心去种植、发展种植。线上的销售的话，对我们这种定制化的服务吧，就越来越完善，我们更有信心去扩增一些各个方面的一些品种的种植量，我们的风险可能种植风险、投资风险的话就可能越来越低。 同比发达国家，中国的鲜花消费市场呢，有着相当大的增长空间。随着后鲜花电商时代的到来，平台可以制定标准，提供给消费者价格实惠、品质稳定的鲜花，同时也帮助本地的鲜花产业完善标准，提升行业的成熟度。盒马花园采购负责人吕岩表示， 盒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前端跟他一起搭建我们的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并且去将这样的一些标准能够输出给我们源头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小型的或者是还在萌芽的起步阶段的这样的一些小型的农户的基地，帮助整个云南的农户的基地更好的建立更全的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同时也能够推动行业里面标准的完善和那个标准的一个执行力。 好，国内方面呢，我们再来说说海南东方市一副校长用水管抽打学生，目前已被停职。记者从海南省东方市委宣传部了解到，11月26号晚上，网上流传一段关于海南省东方市思源实验学校一名副校长涉嫌体罚学生的视频。视频当中，涉事副校长让学生双手抱头蹲在水房，一手拿水管往学生脸上喷水，另一手持塑料管抽打学生。 对此，东方市委市政府立即成立了调查组展开调查，并在第一时间与涉事学生和家长联系沟通。经查，涉事人为东方市思源实验学校副校长符某某，经东方教育局党委研究决定，已对涉事副校长停职并进行调查，并由东方市思源实验学校及涉事的副校长向受体罚的学生及家长公开道歉。同时，东方市教育局已经组织了心理教师对相关的学生进行心理辅导。 目前的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调查及处理结果将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目光转向湖南。近日呢，记者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湖南省汨罗市屈子祠镇出土了铜弓和铜壶两件商代的青铜器，铜弓器型罕见。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盛伟介绍说，两件铜器呢出土于一座小山山顶上，海拔高度约80米，与汨罗江的直线距离约2.3公里。两件铜器的出土背景或与祭祀坑类似。 出土的时候呢，铜弓啊，就是觥筹交错的弓，侧置平放；铜壶呢，倒置于铜弓之内。铜弓重13.45千克，器身呈扁圆形。考古专家说，该铜弓的器型很独特，如突出眼睛的变形兽面纹、 C 型的飞棱、羊角腾空设计的平嘴蜥兽等等，以尊雷为代表的殷墟时期南方特征青铜器相一致。 而出土的铜壶啊，重2.25千克，腹壁呢相对较直，下腹较高，外骨不明显，口沿下方呢是弦纹和宽口呲牙的兽面纹，与中原地区常见的铜壶是不一样的。两件器物表现出长江流域地方青铜器的特征，年代大致属于商代晚期。 考古专家认为，这两件铜器出土地点和组合关系呢都比较明确。两件铜器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对长江流域青铜文化面貌的认识，对于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热点新闻，我们再来说说，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平台称好欢螺里吃出了虫卵，并拍照取证。通过与平台商家沟通之后，消费者获得了部分赔偿。随后呢，这名消费者查询发现问题产品已经下架。 不过呢，今天好欢螺官方微博回应近期的虫卵事件，称干料包、菜包等都是经过巴氏灭菌消毒处理的，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表示商业诋毁时有发生，将对这一事件进行核查，如果幕后存在推动，则会依法维权。 我们再来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啊，窃贼被抓时呢，正在学习罗翔的刑法学讲义。近日呢，重庆渝中区大洋沟派出所啊，侦破了一起以教人刷单为名实施盗窃手机的系列案件。在抓捕的现场呢，民警意外发现犯罪嫌疑人居然在学习罗翔所著的刑法学讲义，并且还在划重点。 罗翔应该说是网络上的一个大 V 了啊， 非常会讲法律方面的知识。民警呢就忍不住问说，你15号那天拿人家的手机属于抢夺呢，诈骗呢，还是盗窃呢？嫌疑人回答，属于侵占他人财产。这还有一点法律 回答的很专业 基础啊。对，民警告知，实际上这个属于盗窃。警方提醒啊，学法知法虽有必要，但是守法才是问题的核心。 没错。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新闻。接下来进小段广告，然后国际方面呢，我们将会带您重点关注到多国已限制非洲南部地区的航班和旅客入境，大量外国游客滞留在南非机场。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及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7号，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变种奥密克戎，目前全球已经有多国不同程度的收紧了防疫措施。此外呢，美国传染病学专家福奇表示，奥密克戎已经在美国传播。我们来听一下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报道。 当前，欧洲多国正在经历第四波疫情，确诊病例大幅增加。随着北半球进入冬季及传统节日假期的临近，室内聚会增加，多国防疫部门担心病毒传播速度更快。英国规定禁止南非及周边5国航班入境，要求相关旅行史人员接受核酸检测和隔离。瑞士宣布无限期禁止从博茨瓦纳、南非等国起飞的所有直飞航班。另外，从以色列、比利时等国入境旅客需进行核酸检测和隔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6号表示，欧盟建议成员国暂时停飞非洲南部地区赴欧航班。目前，意大利、法国、捷克、德国、荷兰、挪威、克罗地亚等欧盟成员国分别出台或计划公布针对南部非洲国家不同程度的旅行限制措施。俄罗斯将从28号起禁止来自南非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公民入境。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将从29号开始对来自南非等7国的公民实施旅行限制。加拿大卫生部当地时间26号也宣布，将禁止过去14天内去过南部非洲的外国人入境。亚洲国家中，以色列在境内发现新变异毒株感染病例后，已禁止本国公民赴南部非洲旅行，并将除北非国家以外的所有非洲国家列为疫情红色国家，禁止上述国家人员入境。约旦宣布，自28号起，将对有南非等7个南部非洲国家旅行史的人员采取入境限制措施。有相关旅行史的非约旦籍旅客需在除上述7国外的其他国家停留超过14天，并取得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可入境约旦。新加坡和马来西亚26号分别宣布，将禁止近期到访过南非等7国的旅客入境。马来西亚还禁止本国公民赴上述7国旅行。菲律宾政府决定12月15号前将暂停来自南非等国的入境航班，同时此前14天内曾到过南非等国的旅客将被暂时禁止入境。日本也已针对南非等国实施停飞入境航班和隔离旅客的措施。 那目前啊，多国已限制非洲南部地区的航班和旅客入境，而在南非呢，大量外国游客纷纷赶往机场，希望赶在自己国家出台相关禁令之前离开。约翰内斯堡的坦博国际机场候机楼内挤满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他们很多人都提前结束了自己的行程。 南非经济中心约翰内斯堡，在坦博国际机场的候机楼内挤满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他们很多人都提前结束了自己的行程，有的中断了自己的葡萄酒庄园之旅，有的则是从1400公里外的开普敦赶过来。由于部分国家要求公民需持有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才能登机，为方便他们进行检测，机场方面也设置了快速通道。很多外国游客无法在线上预订行程，只能在机场排起长队，希望能抢到一张回国的机票。不过，由于不断有国家出台旅行禁令或加强相关限制措施，很多航班被取消。此外，有的航空公司只允许目的地国家的公民乘坐旗下航班，越来越多的游客被困在了机场。 荷兰地方健康服务机构27号通报，在两架从南非飞抵荷兰的航班上，共有61名乘客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当局将着手进行研究，确定感染病例是否与新型变异的新冠病毒有关。 当地时间11月27号，意大利罗马儿童医院科研团队发布了新冠病毒新型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全球首张照片。图片显示呢，与新冠变异毒株德尔塔相比呢，奥密克戎毒株拥有更多的刺突蛋白突变，这种变异多样化且大部分位于与人体细胞相互作用的区域。 研究人员表示，新冠病毒通过变异进一步适应人体，但是并不意味着会变得更加危险。 今天，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发文谈到了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他表示目前对中国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他认为奥密克戎突变点数量远超已经发现的所有变种，预计应该是在宿主的体内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进化之后形成，因为新冠病毒引起的是急性感染，难以在免疫功能正常者体内长时间的生存与进化，也没有像流感病毒那样的基因重配发现。目前多数认为这一变种可能是在免疫功能缺陷者如艾滋病患者体内经过长时间的携带最终进化而成，形成新变体后又经过偶然的机会经过传播，并迅速在传播上超越了已有的病毒传播能力。 其次呢，张文宏认为，由于携带病毒突变点多，在传播上短期内似乎战胜了南非的其他病毒株，包括德尔塔毒株，因此世卫组织出于谨慎将其列入密切关注变异株，也就是说要引起极大的关注。 张文宏认为，对南非这种情况，如果一旦明确这个病毒株可以突破原有的免疫屏障，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已有的所有的疫苗体系做调整，开始进入流感疫苗接种模式，也就是说每年要根据病毒的变异情况迅速构建新的疫苗，但是呢，也意味着日子会变得更难。 他谈到这次南非的变种病毒出现有偶然性，但是是否会对目前的初步建立的脆弱的人群免疫构成威胁，还需要2周左右的观察时间。为什么初步定为2周呢？那是因为现在全球的流行病学数据以及病毒中和实验数据在2周到几周内都会出结果。不过新冠病毒的变异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很多变种都没能够存活下来，即使存活下来的部分变种，其中也只有极少数能够成为优势株。从疫情爆发到现在，起码出现了上百种的变异毒株，但只有一个德尔塔能够留下来。 他认为，中国目前的快速响应与动态清零策略是可以应对各种类型的新冠变种的。新冠病毒再变还是新冠病毒。中国目前处于动态清零策略所赢得的战略机遇期内，正在加速构建下阶段应对常态化抗疫所需要的科学支撑，包括形成足以支撑世界开放的有效疫苗与药物储备，以及公共卫生及医疗资源储备。基于科学与团结，我们可以应对德尔塔，也能够应对奥密克戎。 好，国际方面，我们咱们目光转向到日本。大约7个月前，2021年4月13号，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决定将福岛核电站因核泄漏问题产生的核污染水排入大海。此举呢，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一片哗然，周边国家中国、韩国、俄罗斯、菲律宾等先后不断地要求日本撤回这一错误决定。 然而面对斥责声音一片，日本政府却置若罔闻，近日又有新动作。根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电力公司于27号开始海底地质调查，为建设用于排放福岛核污染水的海底隧道做准备。 报道称，根据东电发布的排污入海计划，从2023年春季开始，经过稀释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将通过这条长约1公里、直径约2.5米的海底隧道排放入太平洋。预计隧道2023年春季建成并开始排放。目前东电需要对海底地质等情况开展调查。日本放送协会 NHK 援引相关人士的话报道说。 日本政府与东电决定采用通过海底隧道排放的方案，理由是这种排放方式更容易让核污染水在海洋扩散。 按照东电的说法，排水口呢将会选在平常没有渔业活动的海域，水深大约12米，而福岛当地的渔民也表示，排放的稍远一些并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日本福岛县渔民小野春富说， 我们渔民和福岛居民没有那么傻，谁都知道只要核污水排到海里就会扩散，排到1公里以外也一样，因为海水会流动。 另外呢，韩国仁济大学原子农学教授林炳仁表示，日本此举呢无疑会让核污染水加速污染太平洋海域。 问题是谁也不能保证排放量有多大，含有什么样的放射性元素，不仅是周边国家，世界范围内都要加大对洋流的监测。 在福岛核污水处置问题上，绝不是纯粹的日本国内问题，也不是日本政客提出设立基金弥补国内渔业损失后就能为所欲为的。根据德国海洋科学研究机构的分析，由于福岛沿岸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洋流，核污水从排放之日起50天内将扩散到太平洋大半区域，而10年之后将会蔓延到全球的海域。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周永生教授指出，日方冒天下之大不韪向大海排放核污染水，让世界看穿其损人利己两面三刀的真面目。 核污水排放呢，就目前日本它在福岛地区，尽管呢表示在不断的呢，收集和储存核污水，现在呢估计已经达到130万吨左右吧，这样的核污水，但是呢它也经常呢有泄漏的问题，就是呢这个核污水呢并不能够完全都收存到储存罐当中，也还有一些呢，媒体报道的偷偷排放，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呢，是对西太平洋地区是有污染的。那日本媒体也透露，原来呢是要用大船像撒胡椒面一样排放呢核废水，也就是说，从北海道地区的西太平洋地区一直排到呢，冲绳以东的这样的西太平洋地区。但是呢这种排放方式相对来说成本比较高，后来呢日本政府开始倾向于弄出一个简易的管道，直接呢把核废水排到太平洋当中，那这个呢是最经济最实惠，但是呢最容易发生集中污染的这样的排放方式。他们主要呢考虑是他自身的利益，因为呢像大海当中排放核污水呢是最能够减少它经济损失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否则的话呢它将要不断的建造储存罐，还面临着呢储存罐破裂泄漏污染它国土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它就想出了呢直接向大海排放这样一种对自己的利益损害最小，但是对世界及其世界的海洋环境危害最大的这样一个做法。 好，节目的最后再来提醒一下各位，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转阴，南转北风2级左右，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雪，偏北风2、3级见4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了，今天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孙畅、李瑞，责任编辑杨红，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雪青山探寻红色足迹，小渊串门开启心灵奇旅，义和永定京西人，紫气东来门头沟。11月29日，第15届永定河文化节正式启幕。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